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。分外五，妞妞。结婚第八年的时候，妞妞五岁，皮到人神共愤。她长得太乖巧可爱，七成一开始准备的育儿大法已经全部变成了豆腐渣。本来就是温和容易心软的人，对上那双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，还有和迟志涵一模一样的嘴角梨窝时，几乎没有了原则。女儿总是天生会撒娇，心软得一塌糊涂，也就忘记了教规矩。迟志涵倒是教的，只是他本身也是个皮得不行的个性，带着三四岁的娃爬树挖洞找松鼠，经常玩得一头一脸的泥。野孩子一样的到了五岁，某一天早上，趁着迟志涵睡觉的时候，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脑袋上，脚丫还在他的肩膀上啪啪地踩了两脚，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占领了高地。灰头土脸的迟志涵终于意识到，这娃得教育了。其实也挺简单，他们夫妻两个不行，家里有行的人。秦宁和他那个几乎跟他个性差不多的女儿，也就比妞妞大了四岁，个性却已经冷静的迟志涵都自叹不如了。接过来陪着妞妞住了两个月了，妞妞立刻改头换面。妞妞对这个表姐又爱又怕，她有限的那么短短几年的记忆里，这位表姐很少对她笑过，但是她却莫名知道表姐很疼她。爸爸妈妈不让她吃太多的糖，她会偷偷藏起来，表姐知道了就把她藏起来的那些糖都翻了出来，上交给她爸妈，然后在她哭丧着脸的时候偷偷留下一颗塞到她嘴里，她最喜欢的草莓牛奶味道。妞妞和迟志涵一样是招蚊子的体质，林子里用了再多的艾草也仍然会有蚊子。夏天到了，妞妞不愿意待在屋子里，喜欢在林子里乱跑，又不愿意擦驱蚊水，一回来身上就带了五六个蚊子包。迟志涵和齐成试了很多种方法，他仍然屡教不改。但是表姐来了之后的第二个星期，迟志涵就发现妞妞身上擦了满满一身的驱蚊水。迟志涵很惊奇， 你不是不喜欢驱蚊水的味道吗？ 表姐说我不让蚊子咬，蚊子也不会饿死。 妞妞圆圆的脸上一本正经，所以她女儿每年夏天被咬成这样，是为了字面意义的喂蚊子。 她说林子里有很多其他的动物，我的血不是对蚊子最好的。 妞妞仍然一本正经。齐成画画的笔抖了一下，迟志涵快哭了。 你为什么要对蚊子那么好？ 爸爸说要爱护小动物， 而蚊子是他见过最小的动物。被点名的齐成无奈的回头，看到一大一小两个女人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，边上还有一个小小号的齐宁，又和齐宁一模一样的表情控诉他。他很镇定地转身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迟志涵叹气，决定等齐宁的娃娃走了，再跟女儿沟通下，这世界上除了小动物，还有种东西叫做害虫。他们的房子在怀孕前已经做好了隔断，原来200多平米的空间隔出了三个房间。妞妞的房间很公主，但是妞妞不爱睡，晚上经常为了要和他们挤一张床哭闹不休，这个毛病也是齐宁的女儿治好的。她甚至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妞妞如常哭闹的时候撇了撇嘴角，然后妞妞就安静了。 爸爸，表姐刚才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表情？ 像猫和老鼠里老鼠看猫的表情。齐成很难跟一个五岁的孩子解释刚才那个嘲讽脸，苦恼了一下，决定转移他的注意力。 要不要讲故事？ 这次嘲讽的是囡囡的亲妈。迟志涵斜斜地看了一眼齐成，明明是他抱怨晚上跟女儿睡一张床不好的，结果每次心软的都是他。 囡囡， 表姐穿着睡裙，抱着一本故事书走过来，正打算让爸爸讲故事的囡囡瞬间眼睛亮晶晶。 一起看吧。 表姐晃了晃手上的书，齐成心情复杂地看着女儿撅着屁股跟了过去，童言稚语的。 我三岁的时候就不跟我爸妈一起睡了。 我。 囡囡有些激动，想了下变得心虚。 我有时候也自己睡的。 表姐没说话，翻了一页故事书，囡囡跟着看了一页，还是觉得好奇。 为什么不能跟爸爸妈妈睡啊？ 那样不酷，长不大的鼻涕虫才会黏着爸妈。 我， 齐成和迟志涵对望了一眼，眼底都是复杂的情绪。囡囡哦了一声，表示仍然不太理解。 鼻涕虫也挺好的呀。 表姐翻书的动作停住。 可是长不大呀。 哦。 囡囡的小肉脸皱了起来，思考了很久。 长不大好可怕。 嗯。 那我也不要跟爸爸妈妈睡了，我要跟表姐一样长那么大。 表姐的语气都不带起伏。 你不会长得跟我一样大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妈妈比你妈妈高。 啊。 囡囡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迟志涵觉得自己被雷得不轻。 为什么女儿教好了，我一点也不高兴啊。 睡吧。 同样心累的齐成搂过迟志涵亲了下，关了灯。 我比齐宁矮吗？ 黑暗中迟志涵忍不住还是问了。这是送命题。齐成抿着嘴一言不发。迟志涵很执着。 穿高跟鞋还矮吗？ 齐成沉默地开始啃他的锁骨。迟志涵十分清醒。 色诱也没用，矮那么多吗？好吧，色诱有用。你最近又看了什么书？ 迟志涵有些喘，看了眼房门，确定关上了，锁好了。齐成拍拍他的脸，声音也带着喘，有些沙哑。 求生本能。 迟志涵的手渐渐收紧。 我下次要不再逼逼你。 求生本能感觉很不错来着。 你试试。 齐成抬头，有些咬牙切齿。因为囡囡，齐成憋了好久，求生本能这种事他很乐意，各种各样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